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于怀，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个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你是诞生，是吗？ 嗯。 这部天书写着108种法术。 作为几代人的童年回忆，国产经典动画电影《天书奇谭》4K 纪念版日前登上大荧幕，豆瓣评分高达9.2分。影片改编自卢冠中、冯梦龙编纂的神魔小说《平妖传》，讲述了少年诞生与3只狐妖斗智斗勇，历尽磨难夺回天书，最终习得天书法术，造福百姓的故事。其实关于妖怪的民间传说和故事在中国历史上相当悠久，而这些传说和故事中也隐藏着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民俗学等各方面的知识。那么《天书奇谭》中的3只狐狸是妖还是怪呢？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的妖和怪又有怎样的区别呢？妖怪与人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通过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新书《妖怪奇谭》，和大家聊聊有关中国妖怪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请到2位嘉宾，跟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以及这本书背后的故事。先来介绍一下2位嘉宾，一位呢是《妖怪奇谭》的作者张云，张云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这本书的营销编辑，来自东方出版社的侯小苏。哎，小苏您好。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共同来说一说这个妖怪奇谭哈。其实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想到了什么呢？首先啊，就是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讲妖怪的动漫，叫做《夏目友人帐》。因为《妖怪奇谭》这本书呢，是充满了这种温暖的亲情，很暖的一本书。虽然说是讲妖怪的，但是很多妖怪都非常的可爱啊，充满了人情味儿，而且呢，让我们觉得一点也不可怕，是吧？然后我就想到《夏目友人帐》之前呢，它的电影版也曾经在我们这个中国大陆上映过啊，而且呢，在很多这个喜欢日漫的这个朋友当中，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哈。那么这里我想问一下张云老师，您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想到说，哎，我要创作这样的一本讲中国的妖怪的这样的一本书？ 因为我本人啊，对那个中国的妖怪啊，就是从小就是比较喜欢，然后后来真正在研究的时候是从我20多岁开始，那个时候还是对日本的，因为日本有妖怪学，然后呢也接触到日本妖怪学的一些东西，和中国的这个妖怪啊，然后对照起来就发现可能中国在妖怪学上面的发展和一些研究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欠缺。那后面有一件事情对我刺激很大，就是有一年那时候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动漫展，大家都知道，就是每一次那个动漫展特别大，而且很多的都是和日本，像您说的，和日本这个动漫有产业有关系的一些东西。当时呢就看到就一帮我们中国的小孩子在那 cosplay， 就是扮演很多日本的这种妖怪的造型，我看了就觉得特别好玩，我就过去问他们，我说那个你们都知道自己扮演的是什么妖怪吗？那么孩子就特高兴地跟我说，说我知道呀，说哎，我扮演的是天狗，他扮演的是饕餮，我们扮演的全是日本的妖怪。 当时这个对我刺激就特别大。我的知识面里边，我去研究的过程当中，我都知道就是日本的很多的妖怪其实它的来源是来源于中国。当时我就想，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老祖宗创造的这个妖怪反而被我们的孩子们认为是日本的。后来就决心就是把这个中国的妖怪啊进行系统的整理，这个工作非常的艰难，然后做了十年，然后终于有一个成果，就是出了一本叫《中国妖怪故事全集》的书。 哦， 这样的话就把中国的就是从古至今历代典籍当中搜罗整理的话，大概有1080种妖怪。 嗯， 基本上尽我所能的是把中国的一些传统的妖怪给集纳了进去，起到一个很好的普及作用。但是呢，就是 那是哪年的事儿？ 去年出的 啊，2020年。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代典籍里面创造这些妖怪啊，尤其是在故事上，因为古代人讲故事和现在的讲故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嗯， 可能呢他在接收的时候会存在一个接收度的问题，可能小孩子们尤其是年轻人，他可能听古代这种故事啊觉得不过瘾。 嗯， 然后呢和现在观念上呀可能有一些会有一些差距，不太理解有些时候。所以我就想，就像您说的，就是日本的这个像夏目友人帐啊，像这些动漫的特别的受大家的欢迎，而且他讲的故事的这个角度特别好。 嗯， 我就想中国为什么会没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呢？一方面就是把中国的传统的这些妖怪给大家普及一下，然后呢通过现代人的能够喜欢的这么一种方式，让大家从心灵深处对中国的妖怪其实更多的会有一定的这个认可和接受度，这样的话就可以对我们普及中国妖怪啊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刚才您提到了哈，就是您花了10年的时间在中国的各个典籍当中来发现中国传统的神话也好，传统的故事也好，民间的传说也好，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妖怪。这里我们并不是封建迷信是吧？ 对， 我们因为它是一种中国的一种文化的一部分哈。 对， 那这里就想问您一下，哎，那中国的传统典籍民间故事到底有哪些啊？讲到了中国一些妖怪。 你像中国的这个妖怪的来源有很多类，你比如讲，一方面最多的是我们说的这个志怪啊、笔记这一块，因为这一块在中国历朝历代都会有，你包括之前从先秦时代的山海经大家都知道， 对， 一直到后面的隋唐，要包括这个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都非常的多，这种笔记类的东西里边会有很多。那另外一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正史，正史里头它 正史里也有吗？ 对，它也会有一些关于妖怪的一些记载，因为我们的这个古代啊，它会把这个非常怪异的一些事情啊，它可能认为是某些预兆，对国家的一些政治理念啊，对君主的这个作为啊，或者是对你的这个施政的这个纲领啊，他们会认为这个妖怪如果怪异的事情出现的话，可能对你是一个预示，是不是哪些方面做的不对啊等等，这样的话呢，在正史里头会有一些记载。另外一方面就是可能我们平时说的这个，比如说很多的一些文学的这种记载里头，或者是一些文学的典籍里面也会，就是说凡是我们中国的古代的典籍随时都有可能有一本，它都会有这种零零散散的一些记载。 哦，那这可不好找，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工作。我记得我有7-8年的时间嘛，可能每天都在奔波于这个图书馆呀，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地方志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地方，有时候就是真的是可能你翻阅1-2个星期可能都找不到一个妖怪，但是如果真的是找到了一个的话，心里面是特别高兴的。 您刚才也提到了文学作品，那比如说像封神演义、聊斋志异、西游记，像这里面所讲到的一些妖怪，您是不是也要参考呢？ 凡是我们提到妖怪，可能我们从8岁到80岁可能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个西游记。 对 妖怪哪里跑，对吧？ 嗯， 但是呢从妖怪学的角度来说，西游记里边的妖怪它不是妖怪。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妖怪啊，它必须是根植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发生过，或者是被人家记录过，或者是传闻过。而我们所说的这个西游记，他是作者自己去创作的这么一个妖怪的形象，他和中国的这个妖怪学上定义的这个妖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选的时候可能你像西游记里边这个妖怪没有选上。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说西游记里边这个妖怪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事呢？就是作者在创作这个妖怪的过程当中，他的妖怪的形象其实是有来源的，它都来源于中国传统的一些妖怪。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牛魔王啊，包括我们说的孙悟空啊，在中国的传统当中，这些猴妖呀，包括这种牛妖啊等等，这种妖怪呢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记载， 他是把中国的传统的妖怪拿过来重新加工创造的这么一个结果吧，我觉得。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这个《妖怪奇谈》里面，我记得您还提到过哈，包括在这本书的一些相关的访谈里面也提到过，就是说有妖精鬼怪是吧？ 对对， 就是这四种不同的。对于我们的很多朋友来讲，觉得这四个妖精鬼怪不都是妖怪吗？ 对对。 但是您提到了这四个是不一样的， 对，是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大家可能会想，哎，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正好您借助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跟大家讲一讲哈。 对对， 说这四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是一个，首先就是你要是去了解妖怪，必须得解决两个问题。也是我自己刚开始要做的两个工作，一个就是什么是妖怪。我觉得中国的我们的老祖宗有几句话说的特别好，一个呢就是叫反物为妖，就是物就是这个物体的物啊，这个是最早出自于我们的左传，就很早了。什么叫反物为妖呢？就是这个东西和我们正常的这个社会的标准和我们正常的这个认知它是不一样的，它是站在对立面的。它本身万事万物的存在呢，它是有一个常态性的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一旦物失其性，就是它产生像我们说这个从量变到质变，它产生了一个变异，那它就可能和平常我们理解的东西就不一样了，所以他们是叫反物为妖，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论断。另外一个叫非常则怪，也是和这个反物为妖的意思差不多，就是和我们平常常人的认识世间的常理违背的。那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叫妖由人形，这也是很早以前就是先秦时候就有这种说法了。什么叫妖由人形呢？他们认为这个妖怪啊，其实像我们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才有妖怪，妖怪其实是人内心的心理的一种映射。我一直认为就是妖怪其实它的存在呢，它就存在于人心和世界的这个缝隙当中，它的基础是人的这个心理认知，人的这个主观能动性，然后把这种怪异的现象啊，做了一个认知上的一个处理，然后再加以记录，加以传说。所以我觉得这个妖怪的这个机理啊，和我们中国古代人的这个认识是非常的深刻了。所以后来我总结了很长的时间，我觉得什么是妖怪呢？妖怪就是什么呢？根植于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却又超越了人类的当时的这种社会认知，超越了人的这种正常的这种认知水平，奇异的或者是我们说的怪异的，觉得不可思议的这个现象或者是事物，这是什么是妖怪。接下来就是说这个分类，妖怪学的分类和任何的学科都一样，就是这个分类啊，又面临两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你的这个分类啊，要必须非常的这个精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的分类啊，不可能出现比如说一个东西它既属于这一类又属于那一类，就它不能交叉。那后来总结之后，我觉得就是妖精鬼怪的这四类是我觉得是非常的精确的。其实妖啊，这个我们都很好理解，就是什么叫人之假造为妖，人身上发生的这种怪异，或者是说动物以人的形象出来，像这种叫做妖。 就像青蛇白蛇这样的， 对对对，它是一种动物，但是它是以人的形象。那这个精啊，叫物之性灵为精，什么意思呢？就是精这个字啊，在古代啊，它是指物质最纯粹的那一部分，就是精华。然后呢，它和这个情感的情啊，它是相通用字，在古代。所以我们就很好理解，就是这个物质最精华那一部分产生了人类的情感了，和这个人类的认知能够相互互动的这么一种东西啊，它叫精。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山川呀、河流呀、草木呀等等，植物呀等等，动物当中呢，它不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但是呢它有一定的这个像我们刚刚说的这种互动性，或者是人的这种人格化的这种感情啊，或者是这种动作呀等等，这也叫精。 这就像这个《西游记》当中的，就是雷音寺那一块有这个树精是吧？ 对对， 树精流鬼那些是吧？ 对对，像这种，那什么叫鬼？大家都很好清楚，叫魂魄不散为鬼。 为鬼， 对，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中间还有一个注意到一点，就是什么？就是除了我们人去世之后会变成这个鬼之外，其实动物在我们的典籍里面，动物去世之后它也会以这种亡灵啊，或者是以这种鬼的形式出现，这也归结到我们这个鬼的部分。那怪大家就非常理解，就是 和我们这个正常的认知差异的非常大，就这个世界上我们觉得不可能存在这种东西，这个世界上可能找不到相关的这种对照物或者是这种标准。 嗯， 那比如说《山海经》里面记载很多这种怪。 哦， 另外呢，就是虽然有这种东西，但是呢，和我们的平常的这个世界当中的这个东西啊，差异特别大。比如说《山海经》里边记载的这个八蛇，蛇我们知道平时生活当中都会见到，但是这个八蛇非常的巨大，它一口可以吞下一头大象。 嗯， 所以它就和我们平时认识的蛇就明显的差异非常的大。 哦， 所以呢，这就叫怪， 确实是怪。 对， 嗯， 那妖精鬼怪的话，就是基本上一方面又非常的契合古人对于妖怪的认识，另外一方面就是它非常的精准。就不会出现一个东西既属于精又属于怪，不可能的。 您刚才呢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哈，这个中国传统的妖怪哈，以及它的分类哈。哎，那么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回到这本书，就是《妖怪奇谭》这本书当中，一共选择了是12个， 对 啊，12个妖怪。刚才你也说了，中国传统上有那么多的妖怪，那么为什么这本书当中只选择这12个？您当时在选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准？ 还是有一定标准的。我对中国的妖怪的理解是，中国的妖怪特别的可爱，就是。它中间其实绝大部分是这种与人为善的非常可爱的妖怪，非常温暖的妖怪非常的多。那中国的这个纯粹的非常恶的妖怪是其实是很少的。怎么样选这12个妖怪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就是说，我首先脑袋里头我特别喜欢的妖怪我可能会首选。那还有几种形象，就是哎，我脑袋里边会先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故事， 嗯， 那我就要找想一想我到底这个故事用在哪一个妖怪身上。中国的所有的妖怪啊，它每一个妖怪都有每个妖怪的特性，你包括它的这个形象，包括它的这个本领。所以后来这12个妖怪我觉得可能就是有分至两种情况。 那么这12个您能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哪些妖怪是您特别喜欢的，觉得它很可爱？ 比如像我们中间有一个小妖怪叫护门草 啊。护门草， 对，护门草这个妖怪是它是记载于这个很早很早以前，我们说这个山海经啊等等，包括后来一些典籍里边都有记载。当把这个草呀放在家里头，尤其是放在这个门上的时候啊，凡是有坏人经过的时候，他就会主动的站出来去呵斥对方，让那个这种不良的人或者这种歹徒吧远离自己的家。他其实是在保护主人。 嗯， 所以这种妖怪我觉得读了之后就特别的温暖。另外还有里边提到了很多的妖怪，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本身啊，它和容易和人的这个生活呀产生密切的交集，它不是那种离群索居的妖怪。我可能还有很多很多自己特别喜欢的妖怪都没有写进去，但是我觉得后面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就慢慢写呗。 嗯， 我其实我最喜欢的妖怪是属于那种可能它的法力不是特别的大，它的本领不是特别的强，但是呢它是非常暖心的妖怪。我就给大家举一个小妖的故事。这个妖怪被记载在明代的一本志怪的一个典籍里头，它的名字叫提灯小童，就是一个拎着灯笼的一个小孩子。 嗯， 就什么呢，就明代有一个姓张的一个老头，年纪非常大了，那有一天晚上就从田野里面回来，黑漆漆的，这个道路又比较的不平坦， 嗯， 很泥泞，他自己走路的时候走夜路回家是很担心的，万一摔一跤怎么办。就在这个为难的时候，就远远的看见一盏这个灯笼，哎，晃晃悠悠的就过来了，看见一个非常可爱的虎头虎脑的一个小孩子就过来了，说这个老太爷啊，家里人让我来迎接你。哎，当时老头就觉得特别的开心，这么体贴，然后呢就扶着这个小孩子就往家里走。但是呢他走着走着可能这个酒醒了吧，就觉得不对劲啊，说我家里边这个自己的孩这个孙子呀什么的我都知道，没有这样的孩子。那仆人虽然很多，但是仆人好像也没见过仆人的孩子是这样，说这个孩子在我们家没见过。然后他就留了一个心眼，等到自己家门口有灯光的时候，他就一把拽住这个孩子不放。结果发现了这个孩子就是家里面使用了很多年的一把笤帚，一把扫帚。 哦， 啊，所以这个故事就很温暖。就是中国古代有这么一种观念，我们用了很多年的东西的话，因为沾染了这个人气啊，它会变成妖怪。那家里面使用了很久的一把扫帚，在知道主人可能会产生危险，可能会跌摔跤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哎，自己化身成一个小孩去提着灯笼去把这个老太爷给迎回来。这是中国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人情味的妖怪。 嗯， 像这种妖怪在中国的这个妖怪里头数量是非常多的。那我当时想，就是我要把中国妖怪最美的那一部分，最温暖的那些东西给大家写出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这本书当中啊，其实每一个妖怪都是很温暖、很可爱的， 嗯、 一点也不会让人感觉到恐怖啊、 对对 害怕呀那样的哈。哎，那么这本书当中，我们问一下我们的出版社的编辑哈、啊，这本书我们当时东方出版社刚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觉得这本书它好在哪里？为什么要决定出版这本书呢？ 因为这本书呢讲的，刚才张老师也说了，是我们中国的妖怪。那中国妖怪其实它反射的是我们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通过这一个个妖怪故事，它不仅是一种娱乐，它更是当时那个年代的一些细枝末微的一些文化传统的映射、 嗯、 所以说呢，我们想通过这本书中这种轻松的、奇幻的、充满想象力的这种善良的一个个故事，用这种轻松的氛围呢，让各位读者呢去了解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 这本书当中啊，它的设定，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一个叫做黑蟾镇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 是吧？ 对对， 它还有一条河叫蛤蟆川、 嗯、 啊啊。然后这个主人公啊，这个姓也很有意思，姓方向，对吧？ 对 啊、 嗯， 他还有一个总是骂他叫做笨蛋少爷的那个藤六这样的角色。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说，哎，故事的设定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嗯、 他这个名字又是怎么，您是怎么想到起这样的一个名字的？ 对，我觉得这个 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对，这个话题特别好玩的一个话题、嗯、因为我本身我是80后嘛，出生在这个皖北、 嗯、 我们皖北的这个地理环境就属于那种农村，但是呢有山川有河流。我记得我小时候可能很多时候晚上，那个时候没有娱乐，晚上大家可能更多的时候就是在村口的一个树大槐树下面，哎，聚在一块儿说什么呢、 嗯、 能说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怪谈。这些怪谈有些是真实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 哦、 有些是他们听过各种的这种传说呀或者是耳闻啊去讲述过出来。一方面是让你觉得很刺激，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潜移默化之中啊，他会教你很多这种为人处事的这种道理。 嗯， 所以我写的时候就脑袋里边就是不由自主的就会闪现出童年的那个时候那种环境，有山有水，有这种森林，有芦苇荡，然后这种非常怀念的一种场景嘛，我觉得。 嗯， 这里头也是把它的年代放在了民国。 哦、是民国。 对、 哦、 放在了民国、只有民国才会出现这种少爷啊什么的，还有这种东西、 嗯嗯、 我觉得这个民国的这个年代可能更加适合于怪谈的奇谈的这种氛围，因为我们知道民国虽然兵荒马乱，但是它是一个非常传奇的非常多元化的这么一个社会的一个形态，一个文化形态。 嗯，嗯 然后至于您说这个主人公为什么叫方向，其实是特别有趣的一个话题。 哦、 因为中国古代啊，就是有两个大妖怪是非常的有名的，是属于统领级别的妖怪。 哦、 为什么姓方向呢？因为有方向是这么一个妖怪。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哦、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炎黄二帝这个皇帝啊， 嗯， 皇帝老人家当年有一个妃子就是叫雷祖， 嗯， 我们都知道就发明蚕的那个雷祖、 哦、 啊、 嗯、 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端庄，非常的贤惠。那同时呢他有一个非常丑陋的妃子， 嗯， 叫嫫母。嫫母在中国古人认为是世界上可能最丑的女人了。但是有一次呢，就是皇帝巡游的时候，这个雷祖就去世了，他就在想谁去主持这个祭祀，然后呢就选择了嫫母，利用他的丑陋的相貌去驱除一些妖孽呀怪物呀灾难啊，驱除这些东西。 嗯， 所以后来呢这个嫫母的这个位置就慢慢的就固定下来了，叫做什么叫方向氏。这个位置就是包括我们说这个夏商周历朝历代都往下传的话都会有这个方向氏的这个职位。 嗯嗯， 他就负责去驱除百妖，去处理和妖怪怪异有关的事情，是而且是当时是属于国家的官职，属于最高的那个官职。那他在主持祭祀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隆重的一个我们现在叫傩的这么一个仪式，单人旁加个这个困难的难、 哦、 啊，是这个傩、 哦、 我们看很多的傩戏啊、 哦、 什么的、 哦、 对、 嗯嗯、 在古代你比如说在唐代的时候，哎，到了一个大的日子了，那在比如说我们的长安城，他就会前面有一个方向是它的形象是非常的好玩的。 嗯， 它是四目、 哦、四个眼睛， 长四只眼睛、 哦、 对，它穿了，然后一只手拿着戈，一只手拿着盾、 嗯、 穿着红色的猩红色的这种衣服，然后非常的凶悍震撼的，它、 嗯、 在前面领路，那后面跟着我们传说当中的这种白鬼，就是各种这种妖魔鬼怪啊、 哦、 一直跟着它，然后大家呢跟在后面用这个欢呼啊或者用各种炮仗啊什么的、 嗯、 把这些妖魔鬼怪啊这些灾难啊瘟疫啊像这些象征啊全部给它 代 理的城市。 哦， 那这个其实对于日本影响是非常深的， 就百鬼夜行。 对，日本的百鬼夜行就出在这儿。 嗯， 所以这个方向是我们说的中国的两个妖怪大统领之一。所以， 哦， 为什么主人公的名字姓方向，一方面就是他是一直以来从皇帝时代就延续下来的这么一个非常神圣的这个一族吧，我觉得。 嗯嗯。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通过这个主人公本身的这个血缘上的联系，他容易和妖怪发生一些互动，在妖怪的心里边方向是就是他们的统领，非常亲切的。 哦， 他会不由自主去靠近他。 嗯， 而且， 啊，所以说那么多妖怪都叫他少爷少爷是吧？ 对对对对对。 哦， 嗯， 那您刚才说了其中的一个大妖怪啊，另外一个是谁啊？ 嗯，另外一个妖怪叫白泽，还是皇帝他老人家。 嗯， 就有一年巡游到这个东海，然后里边呢就出来了一个瑞兽，一个奇兽， 嗯， 就叫白泽。他就把天底下一万多种妖怪的名字形象都告诉了皇帝，包括怎么样去对付这些妖怪， 哦， 怎么样去免于受到妖怪的伤害， 嗯， 全部告诉了皇帝。那皇帝就非常的高兴，就把这一万多种妖怪的名字形象，他们的这个怎么样去对付他们， 嗯， 不受伤害这种东西，就让人家写了一本书，画了图，叫《白泽精怪图》。 嗯， 这本书就历朝历代都流传下来，一直到唐宋的时候还有。 哦， 但是唐宋之后呢，就失传了。其实白泽这个妖怪，为什么说他是统领呢？第一， 嗯， 我觉得他的资历可能是非常非常深的，要不然所有的妖怪一万多种妖怪的底细啊，对方的这个弱点他都知道。另外一方面，就我觉得他的这个观念特别的好。他不想让人类受到伤害，同时呢也不想让妖怪受到伤害，想让人和妖怪， 嗯， 其实就是人和世界怎么样和谐的相处。 嗯，哦，好宏大的一个主题啊。 他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告诉这个人类， 嗯， 不要惧怕这个自然，然后呢可以去很好的去改造自然，然后呢也可以使自己免于受伤害。另外一方面就是告诉你们，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当中， 嗯， 面对这些怪异的事情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到对方，也尽量不要让对方受到伤害。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温情的一个妖怪。 嗯， 他对人那时候童年时期的人类是非常的理解，非常的同情的。 嗯， 另外一方面他也不想这些妖怪受到伤害，我是这么理解的。 嗯，对， 对， 其实反映的就是人类如何的和自然和我们的这个星球和谐的相处的这么 没错 可持续的这么一个过程。 是的，是的。其实像这样的主题，嗯，我们从几千年前就一直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探讨。 对对对， 其实一直到现在我们也在探讨。 对， 只不过呢我们现在我们今天所讲的是通过另外的一种模式去探讨一个主题。 对，嗯，对对对，是这样的。 嗯，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另外这本书当中啊，除了有很好的故事之外呢，还有特别漂亮的这样的插画。 对， 对， 对 啊，而且呢人物的形象啊，包括这个方向少爷啊，藤六啊， 嗯， 还有各个不同的小妖怪的样子哈， 对对对 啊，在这本书当中都有体现。所以我想问一下二位，那么这些画是找谁来画的，嗯，啊，是当时怎么跟这个绘者来沟通的啊，让这本书变得如此的好看。 嗯，是这样， 嗯， 我当时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妖怪啊有一个地方不足的地方吧，我觉得就是我们古代的关于妖怪的图绘， 嗯， 是非常少。所以当然我当时想，就是我们在整理去普及这些妖怪的时候，能不能让我们现代的读者们能看到妖怪。那这样的话就面临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让这个妖怪非常非常的根横苗正，就是它的形象呀，它的这个来源啊什么的，一定要跟我们的典籍里的记载是一样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必须用现代人容易接受的一种方式，大家喜欢的那种形式去给展现出来。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插画师其实挺难找的。当时我觉得也是非常偶然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我当时在豆瓣上有那个个人账号啊什么的，然后中间就有一个插画师就特别好玩，我们俩就联系上了， 主动和您联系的。 对对对，就勾搭上了。 哦， 然后觉得哎，他相互聊一聊，我说哎，你有没有这个意愿就画一些中国的妖怪。他本人对于中国的妖怪非常的感兴趣， 嗯， 就是这我说这个叫喵九的。 哦，喵九的 插画师。 哦， 对， 是个 男生 男生。哦， 是 个男生。哦， 非常细腻的一个男生，然后对中国的传统也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男生。 哦， 所以当时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就是我要去描述这个妖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要告诉他这个妖怪的故事是什么样子，他要根据这个妖怪的形象， 嗯， 根据这个故事去量身定造，打造出这么一个妖怪的形象。 嗯， 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可能出版社这边，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考虑，就是通过这么一种包装吧。 嗯， 我觉得学小苏老师可以好好说一说，可能更好的读者可能会更喜欢，比你纯粹的那个文字可能要好一些。 对，因为这个书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网红达人，他都要过这个样书，然后去做过一些书评，在 B 站啊、小红书这些平台，然后他们拿到书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书好美啊。尤其是里面的插画真的特别的形象，这个呢给了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和鼓励，然后我们觉得这对于我们判断来说是没有错的，就是选择喵九老师跟我们张云老师这样去合作。 嗯，对。另外呢，就是这本书里其实不仅仅展现出妖怪长什么样子， 嗯， 那么他的这种生活的场景， 对 啊，这个整个的自然的环境，其实我觉得每张画都很好看。那当时是怎么和这个绘者哈，就是喵九来跟他沟通的说， 嗯， 那除了画妖怪的样子，我们还要画一些别的。 你如果是单纯的会有一个妖怪的形象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些单薄，所以呢必须要根据文章里边的故事的情节，或者是文章里边的这种描述，给他提供一个舞台，或者提供一个场景。哪怕我们画一个森林啊，或者是我们画了一片这个稻田啊，或者我们画一个白塔，一个小塔，你让妖怪真的是一看就是生活在那个地方，不是说他简单的就立在一个非常苍白的一页纸上。 嗯 啊，所以这一点后来我觉得很多的读者就是也有时候发私信啊，很多读者就问真的会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吗？其实我跟大家说真的会存在一个世界，就是我小时候那种生活环境其实就是这样，芦苇荡啊，山川啊，然后林木啊，就是这样的。还有一点我就觉得就是可能现在的尤其是很多的年轻人啊，生活在都市里面呢，其实可能很少去真正的去和这种自然去有一个密切的接触。 对， 可能也是让大家读了之后有一种遐想，有一种心情上的放松吧。 那刚才你也提到还会计划有第二本是吧？ 对，刚开始写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就要把它写成一个系列。可能我们第一本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十二个故事，然后呢每一个故事是一个非常独立的非常完整的一个故事，但是呢这十二个故事是像冰糖葫芦一样是穿在一块的，它的通过这个主人公，通过这帮这个非常可爱的生活在一个地方的小妖怪们，相互的插科打诨，相互的在对方的故事里边登场， 对， 形成一个非常有机的整体。 嗯， 那后面的话会慢慢的这个整体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中间比如说第一个书里边这个爷爷这个角色一直都没有出现， 对，一直没出现，是， 对，对，那等到第二本的时候，我们就会让他回来。他会每一个系列，他像一个螺旋一样，是在不停的在发展，不停的在上升，本身这个主人公的他也在成长，他也从原来一个非常病秧子的一个家伙，一个非常文静的这种羞涩的甚至说懦弱的这么一个性格，他慢慢的会成长成一个非常有担当的，非常阳光的，非常内心有爱的这么一个人。 其实也是少年成长的故事。 对，就通过各种的这种妖怪也成长，少年也在成长，整个这个世界也在成长。 哎，那最后我再问一下我们出版社的这个编辑啊，问一下这个侯小苏哈，您觉得这本书我们出版社出来之后，您对这本书的主要的价值在于哪里？ 它首先的价值呢，我觉得它真的是打动了很多人的心。 嗯， 然后呢通过这种妖怪故事呢，很多的读者他反映，他说这一个个故事看似非常的轻松然后愉快，但是呢它能够打动每一个人柔软的内心的一个点。比如说我就特别喜欢里面那个花月之精，然后呢他要跟一个大王成婚，然后那个大王呢他也是非常的帅气，但是他一直忘不了他在凡尘的时候跟一个凡人，其实我感觉算是他懵懂的一个爱情吧，他一直放不下这一段，然后护门草呢去帮他完成这个心愿。我觉得其实在妖中存在这种爱情啊，这种善良啊，可能是我们每个人心里边的那一种小柔软。 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二位啊哈，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了这么多的让我们觉得温暖的故事哈，也希望这个张云老师的第二本书啊能够尽早的出来哈。好，那么非常感谢二位，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